情失明十年如一。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，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。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。 有兴趣的朋友，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。 咦？我哋从南旧地究竟搞乜嘢先？ 好想搞嘢，搞咗好耐啦。 呢排行得滞啊，唔 系同你哋啊，都好嘅。 好干净我哋， 系啊，两个好 partner 嚟噶嘛，系咪好挂住我哋啊？今晚开嚟帮下观众。 系啊，因为之前咧赢爆洲际杯，哇，赢到爆晒。但系最惨啊，之前隔篱最近咧屡战欧洲冠军，你知啊，做到啪啪声，而家个人好伤。 系啪下啪下，仲要屡战国家杯咧，欧洲国家杯咧，最仲要系养精蓄锐啊。咁所以之后养精蓄锐咧。就用了一時嘅啫， 但聽講你兩個喺類似歐洲國家杯贏咗好多， 好多， 我都 係，即係分享唔到俾大家。但係嚟緊，相信我哋有啲嘢想同大家爆 嘅。係啊，四大聯賽唔可以走雞啊， 冇錯，唔止添啊，可能去到八大聯賽、英二西德粉粉嘅哇！ 總之咧，香港有投注嘅波咧，我哋都會兼顧到，都會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心水。 希望幫到大家，唔止贏爆洲際杯，係贏爆全世界啊！好。 哇！你后面有笪嘢啊！ 我屌你，你讲真噶？喂，头先唔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你知噶啦，我哋啲真性情系咪先？你以为我做做下节目我就唔敢咩啊？系咪先？你真系好鬼废啊！顶多阵啦，即系我做咗下节目急屎，我就想去屙，系啦。咁跟住谂住，我预计到我嘅时间系几耐噶嘛？即系我都谂住佢啱啱讲紧只狗咁样有生牛痹，要劝个屋主搞掂佢，都有排讲啦。其实，系咪先？ 你平 时你平时话我你就咁撚长，即系如果你 依家， 我得啦，40分钟啊嘛，讲出嚟得咯。我仲有呢 part 有40分钟 ，OK， 系啦，我哋要补翻时间嘅，放心，系啦。大家千祈唔好见怪，因为你知啦，即系有时啲嘢我都唔想啊嘛，系咪先？今日真系忙到真系去厕所冇时间啊，真系唔系讲笑。我谂住呢条友顶下都顶唔到，但系算不唔紧要啦。呢啲嘢真系呢个世界就梗系有啲人得个学。 唔系你继续啊？ 咩啊？ 你继续啊？ 我惊我讲5个钟头都唔停啊！ 系啊，我惊你出到去唔知点啊！ 我惊你顶下去啊！你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再翻翻嚟先，点解突然多咗条四眼仔咧？喂，呢条四眼仔真系好面善喎、啊！如果我有之前之後啲相係完全好大分別， 我先打咗個突啦，其實 啊真係㗎，係 啊， 唔係我第一次係文強， 冇錯依單嘢。 跟住嗱，我咧就講真，今日咧就好忙啦，咁原本約咗阿四眼仔咧，咁就上我去 office 嗰度咧，咁傾下。即系我禮拜一個活動咧，有啲乜嘢咧，就即係大家研究一下，參與一下啦咁樣。咁適逢咧，我就真係 keep 住開住會都冇停過。好啦，到我走得講翻嚟做節目啦，咁諗住攆條粉腸一齊即係坐的士翻嚟啦，咁樣點知唔見咗人喎？係咪嚟咗公司嗰度坐咗喺度等我？唔見咗喎，冇咗個人。係啊，我諗緊點解唔發脾氣走咗咧？咁我又見佢真係等咗幾耐嘅，跟住我睇翻佢聽個信息，哎，我要拍個宣傳片啊，咁樣嗰樣嚇咁敏。好是但啦，唔緊要啦，照過嚟先。你得，你到你照過嚟啦，自己。不過要遲少咗或者得，你遲啲嚟啦，唔緊要啦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就見到佢啦，依家就。咁今晚撞啱我去廁所，佢又嚟啦，系啦， 冇錯。 好啦，咁我交代完啦，咁就嗱，咁今日咧，嗱，我介紹翻佢先啦。佢係曲尺，係 rapper 嚟嘅，系啦。咁但系我而家今日見到佢呢副專用咧，我第一時間問你做咩事啊？點解？又係你阿陳生嘅，佢突然間同我講：我依家走寒風，我屌你寒風嚟咁樣。寒风系咁样嘅， 其实咧， 你几多年？ 唔系你听我讲，寒风咧就唔 你苏又唔系你寒风， 但系咧，因为你话咧，次次见你咧都要戴翻副眼镜，所以我见你咧就戴眼镜咁样啦，系啦，就系咁样嘅。 咁你唔好戴啦，都系，算啦，对唔住，我讲错咗。 唔好戴啊，会点？ 系啦， 系咪会好啲啊？ 屌你唔好戳啦，咪又咁眼神，做咩做咩又唔睇苏又唔睇曲尺？ 今日忙得滞啊，全日超忙啊！真系真系超忙！ 嗱，呢啲艺人咧， 你好明顯睇得出， 同埋我因為今日冇諗住出鏡， 你好明顯你睇得到呢個藝人咧呢排即係都係冇乜嘢撈，跟住咧佢第一時間話自己好忙啦，但係冇睇 show 喎，佢個形象同佢講嘅嘢係唔夾呢件事。OK， 唔係咁我寫歌詞都可以忙噶嘛， 好噶，咁又係， 係 咯，你又有道理喎，果然兜開，佢長期 keep 住冇嘢做，應該如果唔好理由咁快嘅都得，係啦，好啦，咁啦講笑啫，咁曲尺嘅佢圍到身啦，你見今時今日。坐喺度，佢而家仍然有啲嘢支持住佢啦，系咪先？ 冇错， 系啦，你OK， 咁咧就其实咧，我今日揾阿曲尺上嚟，系因为我都觉得好耐好似冇见佢啦，我又冇揾佢，我系咪唔记得咗佢咧？我又唔系唔记得咗佢，佢记得我，佢又不停咁样仲 send 紧啲嘢俾我，咁但系个原因，我就真系好忙，超忙。上一次对同佢对咗系讲紧佢嚟紧会啊。即是拍戲啦，咁樣咁點知我拍咗啦，佢未拍啦。咁但係原來咧，嗱人生梗係有少少困難，冇咁順嘅，我好明白。咁而家咧，即係自己咧都叫做即係開心啲啦，即係有好多老細關照，咁就可以真係做到我而家想做嘅嘢啦。嗱，第一套電影就出現咗啦，個海報亦都非常之靚啦，好明顯係型，有冇型啊？ 超有型， 超有型， 嗯。 原來是不是那麼簡單的做那些事，又不要太不可以太柒那件事，所以變成都落了很多心機。那曲尺都仍然是有找我的，那他都跟我研究，那我就真的沉默有些感興，就真的跟他聊了幾句。那我說喂你們怎樣啊，這樣那樣他發了 MV 給我看先，其實不如播个 MV 睇下咧， 哇！你吓死人了， 嗰个 MV 得唔得啊？ 我得， 可以播噶嘛？ 可以。 喂，金毛强 ，Hi， 算啦，我 唔 得，我唔得，佢已经拒绝咗我啦，可能即系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啦。我哋用手机播喺嗰啲，好啦，算啦。咁有个佢有个 MV 新出咗，嗰个 MV 咧就系、是、影得佢好靓仔。 多謝。 除此之外，咁大家可以睇，但系睇完曲尺嗰 part， 你應該睇唔曬，係啦。咁我亦都同佢講，咁當然啦，你應該唔會咁多人睇我節目嘅啫，所以未必知嘅。咁我覺得就我諗緊曲尺佢好似喺度燃燒緊自己嘅生命。 嗯， 我感覺上係好似。好似唔知道，好似好似未唔係好如意咁樣，我感覺上係。 係。 咁跟住我就問佢啦，我話點啊？你以前你墮落咗嗰啲嘢咩環境啊？咁樣咁，佢又講下自己心得啊，點樣揾到人支持你俾你開氣啊？咁點樣去做法？點解你做到嘅能夠咁啊？去翻開始分享心得嗱，佢又好虛心問我，我先講。因为正常嚟嘅得咗就唔讲嘅啦，唔会讲嘅啦，刮鬼线唔好开咯，系咪先？少一个人开仲好，喺我立场，咁但系唔系我咪咁嘅心态对住佢，即系我真系想即系分享一下嘅。咁佢又又听，咁你听我咪讲多啲咯，系咪？咁跟住曲尺咧就开始我哋倾谈紧如何，即系如何搵人去拍戏，即系搵人投资拍电影呢一件事。咁我就真係好直接講返我嘅心態，我就係諗緊啊，其實所有電影不嬲呢冇為呢一個出品人，不嬲冇為呢一個贊助商去可能做多啲嘢，係啦，因為其實你出品人好緊要㗎嘛，你冇你一套電影你冇個出品人，你根本就唔會成事。 嗯， 但係永遠都 focus 喺嗰啲攞彩位，喺嗰啲監製啊，監製都冇乜導演、演員，即係 focus 喺呢啲點上面，其實都有少少唔 fair。 咁當然啦，我非常之贊成佢哋唔 focus 喺佢身上。點解啊？因為如果你 focus 嘅話，今時今日我都唔會撩到人嚟投資拍電影，因為我就係 focus 喺佢哋身上，企喺佢哋嘅立場度諗。投資呢個錢，除咗喺套戲本身有咩回報之外啦，喺明星上啦，喺宣傳上啦，會唔會係有一啲？多於呢套電影嘅一啲投資費用會賺得翻翻嚟咧？除咗呢套電影本身之外，個贊助商點樣揾佢翻嚟咧？ 怎樣可以利用到大家的資源 去再做多些、啊、我在這套戲我學到啊，那我就跟谷姐分享這件事。那谷姐也都即我想著講完就算了，其實但是谷姐呢就邀請我做一件事，就是跟我講，就是說啊，我人哥不如這樣、你還掂做開，你現在又懂得講，不如你幫我跟我老闆講啦，老闆我有嘅，但我唔識表達啊咁個樣。咁我同阿谷姐講，我話其實你如果你要做，即係即係你要做揾投資者呢個位咧，你冇錯，你要表達有自己嘅立場，但係你亦都係要同時間，你要七分係自己的立場咯，七三分係自己的立場，七分係對方嘅立場。咁佢覺得自己，喂，個個都覺得自己有數先會做啦呢件事 ，OK？ 嗯， 即係唔會人哋喂點解我要我俾錢實現你嘅理想，你是誰啊？啱唔啱？咁所以我就同佢傾咗一段時間，咁佢都亦都聽嘅。咁既然佢聽，咁我咪講多啲咯。咁佢講多幾句之後咧，佢話：不如咁啦，嗱，佢諗咗個好聰明嘅方法，佢就話：不如你幫我同佢講。哇，佢幾快喎、啊！你嗰時話：不如你同佢講得咯，使乜我同佢講啫？咁我梗係啦，喂大佬，佢同我講得嘅，我梗係要咩㗎啦，我梗係要佔有佢間公司嘅股份㗎啦，呢、這個大家都知㗎啦。咁但係我又唔得閒，咁但係又想為佢哋打開一個序幕。咁適逢我又無端禮拜一個活動，其實我冇諗住請圈內，冇。第一，我要有我自己嘅，即係自己嘅卡士，我連主演嘅我都冇請你，幾勁個主角我會請喎，我啲配角頂喎，係得個導演同我頂喎，咁啊幾個撚一物啊尾，我都叫到記者。咁我就要好好諗下點樣去令到大家精彩啦，覺得呢件事。咁你既然係有呢、這個，即係既然係有呢、這、一個諗法。是令到大家、啊、我其实是吸引我其他潜在的投资者，希望他们感受到我的活动。我一即我一粒鱼蛋，我可以产生了很多的活动。 嗯， 比较如此，因为我最近遇到一班富二代，一上到去将我游轮得很紧要。他问我几钱，我说我几多钱咯，你买的话我们请个主角、啊、都8000万人仔啦。即係冇得傾嘅喎，你阿仁，你想我哋有咩幫到你先？我幫我喺佢哋嗰幾百棟大廈都擺我啲 poster 咯，宣傳一下咯，你做一下我嘉賓咯，嚇、啊？咁你要俾曬啲劇本啊嗰啲，我哋睇嗰個喎，咁咁啊，哇！跟住講完套戲嗰啲嘢，哇！佢冇賣點喎、啊，唔肯點喎、啊，點？哇！屌你咪～五個人好似前世未開過人窗喎，咁你知我不甘受弱噶嘛？你全部富二代有貨又點啫？你又唔係出糧俾我嗰、那個，咪唔好撚合作咯。跟住即係我嚟，跟住咧，你唔好谷氣住咁樣，即係我哋都係當因為係我個老細帶我去嘅。咁我都係因為你老細係我哋兄弟，所以我哋先咁樣直講嘅啫。我讲咩啫？你又唔知道我老细俾我几钱赞助？可能佢俾咗1蚊赞助咧，啊咁佢哋咧就摆出一副我系呃我老细个样子。你又好啦，搵到个老细肯放水，唔系佢冠名赞助嘅啫。佢可能俾咗1蚊我，但我又唔方便讲我老细俾咗几钱啦。咁咧，总之系一个鱼蛋嘅价钱，但系而家食紧鱼翅啦。你哋呢班傻仔，淨係食魚翅嘅價錢就做翻魚翅啲嘢出嚟，咁咩意思啫？你俾你嗰副天狗似我啊，我同你鏟上個宇宙都得啊！可能大家唔係好明白，但我真係俾人遊輪過，所以我決定表唔我咪做自己嘢咯。我得嘅時候，我唔同你玩啦。我使乜同你玩啫？我自己玩得咁幾開心而家。我有個支持者咪得咯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咁啊翻翻嚟現實啦。咁跟住咧，我有個活動，咁啊邀請咗曲尺同埋佢老闆過嚟，即係叫做係感受下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喺活動嘅期間，我突然間諗咗一件事，啱你做，你有機會有人睇到，就咩事咧？咁最近大家咪睇到哇，好興 hip hop 嘅，係嘛，嘻哈俠嘅。咁我咧就夾計，今日同個 MC 夾咗計。我話唔係喎， 我叫曲尺个卵样，想即系突然间，我有个环节就系佢系想嚟我想我都会睇下佢点样开个头啦。我支持下呢套电影啊，嗰、那个呀、啊。咁我预先梗系俾你度定先噶啦，呢度讲都唔怕，佢哋都唔会睇我节目。我想你好好笑，我那度嗰啲摄影师咧，我多到好似奥斯卡咁样。我想啲嘉宾啊、明星啊，咁里边有真嘅记者，里边有啲摄影啦、啊，里边有就好多人，系闪到我咁傻紧嘅。咁我另外第二个点咧就系、是，即系可能。个 MC 会同你交流一阵间，咁你梗系戴翻黑眼镜或者戴个面罩添，我想你，因为最近你有 freestyle 嘛，系啦，即系你最近你有 freestyle 嘛，OK， 咁我想你做嗰件事咧、就是，就系个司仪话啊，你听讲你即系支持佢哋嘅，咁样咁你即系唔知啊，可能对答都好妙论妙问妙答嘅，跟住就话咁不如咁啦，我依家就俾几多点你。你就即係呢度所有嘅贊助商同埋或者係我哋套電影，我哋嘅演員啊、導演、出品人啊，咁就 freestyle 一段嚟聽啦，係嘛？咁其實梗係我諗都係可以諗定先都得嘅，咁我跟住就都會配合嗰度，嗰度係一個啱啱一個中環嘅新級屏場，全新裝修好，好勁啲音響，而且我哋啱啱裝修就我哋用先啦。咁跟住嗰度嘅音響齊嘅，即刻已經燈光啊，所有嘢即刻可以轉，又有煙噴出嚟啊，咁樣即刻可以明明好正經嘅客一轉，咁你就 rap 啦。咁有記者喺度，咁我覺得嗰件事係會幾得意，同埋食到依家個勢。系啦，咁我覺得幾好。咁你一完咗嗰件事，咁好啦，跟住再翻唔係跟住完咗嗰時一息，跟住咧就無限守護者嘅宣傳片就會播啦，喺 LED 喎。 OK 喎、 啊， 呢條橋。 咁係啦，其中一條呢條係。 OK。 咁我係覺得，咁啊無守嗰度咧，跟住可能我睇下 Ken 哥可唔可以諗到鍾舒曼同埋阿泳兒，因為我哋嚟緊有音樂會。咁睇下佢哋，我哋會提呢件事嘅，睇下佢哋會出現。出現嘅話咧，就播完嗰個之後咧，跟住就佢哋會出去唱，唱完之後，阿 Ken 哥就會講解佢哋無手嘅嘢，跟住就我哋咧就會有個佢有個、叫做係感謝狀頒俾我哋。就係即係我哋會有呢個慈善首映啦，因為無限守護者。咁我都會咁樣諗，我好正頭先同佢哋度橋度到。咁啊，今晚我翻去都要最早啲翻去，我要度一度我哋啲講詞嘅，一啲講嘢嗰啲我哋未諗嘅。 幾多點啊？成個 event 兩點鐘嘉賓到四點鐘完，係啦，兩點至兩點半至三點就係訪問環節，三點鐘至四點咧就 event 開始同埋完結，咁可以褪詞嘅，即係可以再長少少。 喺邊個位置啊？ 喺中環， 中環 有個叫 Levels 嘅地方。 哦，我知啊，係 安慶台 Levels。 在個 rap 過之前， 依家就啱啱新裝修好。 咁啱啊，因為我五點鐘有另外一個活動，所以我四點鐘 sharp 差唔多要走。 咩叫咁啱啊？ 係 依家就你，唔係嘛？點解要其他活動啊？星期五又 咁啱撞咗， 又 啊唔係聽日啊？係咪定星期幾啊？ 星期一 啊，係啦，星期一。 曲尺真係好叻扮忙，咁就啱啦。我五點鐘又有另外一個表下嚟，你唔講得唔得嘅？你明知影響唔到你，使乜講過嚟？好啦，咁好嘅，咁我覺得呢個亦都最好 present 俾老闆嘅方法。咁啊，但我會喺佢老闆面前講。曲尺啲嘢唔掂，老闆，如果你真系信我，唔好用曲尺啲嘢，你可以用曲尺嚟做演员或者监制，但系唔好拍佢啲故事，死烂啊！如果我咁讲，你会点啊？你会好嬲我啊？ 唔会嘅，我当你讲笑啫嘛。 我，但系你老闆会唔会信咗我唔信你？你惊唔惊呢个问题？你惊唔惊我出卖你啊？ 唔会，唔惊唔惊，我信，一直都信你。如果唔系，我唔想你啦，系咪先？ 系嘛？ 系啊。 你就係信錯咗我先，我冇嘉賓問你攝，不過OK 嘅，即係你問我咧，我就一定會講真心説話嘅，即係我唔會，即係當然啦，可能我嘅判斷係會有錯嘅， 咁但係喂，咁講真，你而家信我嘅能力先嚟揾我，我梗係要講翻我嘅能力，認為係啱嘅嘢啦，係咪？我哋就係齋叫我溝老闆，溝到老闆你就屌硬開我唔啱數啦，件事係咪？咁我亦都發揮唔到我嘅水準，係嘛？我唔知啊，溝到先算啦，可能溝唔到，係啦。咁你咁即係好老實講，即係要呢啲做生意呢啲嘢，真係坦坦白白。 嗯。 冇得灰色地带，冇得喂喂喂得得得啦得啦，唔得唔可以，一定写好晒，签好晒合约。而家呢方面我亦都有我双极，我好劲嘅，我有晒我呢啲团队嘅。系啊，我讲真 的。即系你嗰套十月上系嘛？ 十月一号国庆。 十月一号哦，系、哦。 亦都会喺巡回嘅首映、嗯，香港国内上线亦都系十月一号。 嗯。 咁我呢个月同埋下个月头咧，就会做好多活动。咁啊，九月份咧，成个月都系宣传，都几饱嘅，其实。 嗯。 诶，你唔好以为完、哦。咁我最近同周立电影发行商咧，就倾咗佢一啲外，佢一啲外国买翻嚟嘅电影。咁例如有一套叫《再见亦是狗朋友》嘅西片。咁无手，我揾咗赞助商同无手一齐去攞呢套片嘅慈善场嘅。嘅場次係啦，咁我哋又會喺裏邊又有好多唔同嘅頒贈儀式啊，又有好多唔同致辭環節啊，咁要再播呢套戲，咁我無求令到我哋，即係我哋已經其實同主流接到軌嘅啦，好多嘢都係。咁周立又會請佢頒星嚟，咁無手又會揾英皇嗰啲星嚟，咁我哋就擺落去邊個位都得， 嗯， 係啦，擺落邊個位都得，所以都幾爽，係啦，咁啊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无端端讲这些，今天都没有定主题。 哦，先个肚子有弹鼓。 我以为你有急事添。我急事你是肚鼓。 什么肚鼓啊？什么词语来的？ 喂，你估曲尺可不可以跟你这样做一做两个倾偈做节目？ 做什么节目啊？ 因为我有少少急急地。 又来啊。 哎呀，我去先。 你好怕丑咩？你好怕见到曲尺咩？曲尺喎。 乜嘢啊？ 曲尺你好惊咩？我 见 你冇正视过佢喎，完全。 绝对有啦！ 你喺个芒嗰度正视。 系啊，你又知道。 喂，呢个咩节目嚟嘅咧？咁样嘅，头先我讲嗰啲嘢闷唔闷啊？其实 唔闷，好精彩啊！ 真系好精彩咩？ 系啊。 好，咁我有啲咩同人分享啊？今个礼拜你发生咗咩事啊？ 头先见你系咁拗，你咪生嘢。 你净系识讲呢啲嘢啫。你喺我达人在线里边，净系识讲呢个无谓嘅主题咯。 唔系啊，即系我提醒下你系咪有病。 是啊，我被你传染了那些病。 你弹开 的。其实这样啦，即是我又怎样讲呢，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多一点我的点滴啦，因为好捱了很多苦啊，你几人。 嗯。 即是很多苦，即是有很多人踩我啦，即是当然啦，踩我那些当然不是你们啦，踩我那些是即是有一些人我原本是想住即係希望藉住佢哋嘅平台，去到令到我嘅電影又好，我嘅人嘅即係有啲嘢做緊嘅嘢又好，都可以再發揚光大啲。但係點知一去到一傾嘅時候，哇！個個咧都有啲咧就如狼似虎走嚟，即係總之係一定要揾你嘅食啦。即係都乜嘢都唔好講啦，講錢先啦、啊。一啲咧就踩你啦，體無完膚啦，就覺得你未，即係覺得你嚟係揾佢食啦，攞啲錢啦。對唔住。即係我今日仲要好笑，我明明有個乜乜團咁樣，即係有個組織，咁啊全部都富二代嚟嘅標榜，跟住咧突然間咁我有個介紹人就上去話要幫到你㗎咁樣各樣啦，咁上去跟住因為呢個講自己點威，嗰、那個講自己點勁，呢、這個講自己點樣厲害，我話係我去到臨尾我發爛渣上集，你唔好住，係啦，唔係咁意思咁樣，咁其實都傾埋爛㗎啦。跟住其實我講真唔稀罕啊，真係唔稀罕。 嗯， 係啊，真係唔稀罕啊！屌講真，我都唔係你嗰個界別，我又唔識你嘅，係咪先？你係你出名啊，你老豆出名啫，可能我唔識你啦。係啦，咁跟住好啦，咁跟手咧就遊輪完啦，跟住走啦，跟住咁我冇得，咁我有個同事就放假，咁就唔知道我俾人遊輪過呢幾日，咁我就翻到公司。跟住個同事就打電話開始 call 啲賓 ，call 啲 VIP 啦。咁 call 啲 VIP 咧，咁就點知我 他用了我間房，我出咗去出邊廳嗰度做其他嘢、 嗯。 我聽到突然間，哎你好啊，我想啊揾啊啊呢個團嘅團長咁樣，跟住聽到我即刻走去望住佢。冇請啊！冇請啊！冇請佢啊！冇啊！跟住佢都好奇怪，唔知道我做乜嘢，但系佢唔知道俾人遊論過啊嘛。跟住好啦，跟住收咗線之後，我唔使請佢，你淨打電話去，唔係佢已經講咗個團長唔得閒，淨、打電話去同佢講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因為嗰次溝通過噶啦，咁應該佢哋都唔嚟噶啦，咁你唔使特別問噶啦，我哋都冇預位啊。系啦，我哋都冇預位俾你哋噶啦，咁樣，跟住即時我彈出去，將張海報佢個 logo 我即時刪除咗，佢冇對我冇任何貢獻，我就諗住一番好意，即擺佢哋啲嘢出嚟，咁直情唔使講咯，咁你咪叻咯，叻爆佢咯，你係你好叻啊你，係啊你好撚叻啊，屌你八千萬人仔嘛，請個演員，我一套戲都冇唔使八千萬，一千萬都唔使，五百萬都唔使，我都做到咁嘅嘢啦，咁你哋叻乜撚嘢？系咪？跟住好啦，呢排有好多人挑战我啦。咁无端端我老板又叫我入房。咁我喺金融公司啊嘛，咁入房突然间坐喺度，喂仁哥你好啊，我想啊，即系我老板同我讲，老板好嘅，叫我仁哥嘅，好尊重我。喂，我想介绍个人俾你识，佢同你啲性质有啲似嘅咁样。跟住嗰条友咧咁样企喺度，矮只脚，跟住咁样翘个只脚，咁样喺度揞，戴只 A P， 咪喺度揞。跟住我唔望，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我系啊，我哋依家唔会咁行噶啦，乜乜乜，佢隔篱有条女啊，嗰条女叫美少女股神，我即刻想喷发。我冇一个朋友，我每一个朋友都靓过佢。咁跟住咧，好啦，咁跟住冇啊！我咧个睇法咧就系点点，即系讲佢嗰个娱乐同经济，即系娱乐同埋呢一个财经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合埋嗰个张力，佢同佢大我喺度。我系啊系啊，哦系啊系啊，叻、啊、都话你叻。跟住好啦，最捻无聊嗰啲人系咩咧？开个电话，嗱睇下，嗱你睇下，嗱咁样系咪？即系佢想你扶我佢。我真心 系咁样。 我啲游戏噶啦，李日朗教我用只眼，唔好用条尾嘛。即系我已经交代晒噶啦，嗰阵好冷静。即系我觉得，即系要跟住，我都忍唔住。你睇下，嗱呢啲咪我做嗰啲咯。啊，你睇下，我一直碌系有噶嘛。你东方嗰啲。回顾嘅啫，跟住播完，静完咗啦。嗰件事，即系佢根本嗱，我唔系要同你斗呢啲，但系咧，佢系完全咧冇俾我发现过咧，即系佢将啲嘢抛晒出嚟。佢我好奇怪佢一件事啦。咁你点解唔可以相敬如宾咧？对我，你一嚟就要喺我老板面前踩我，你喺老板面前踩我，我头先喺出边同佢讲咗。跟住佢嗰條友咧就想帶呢個美少女股神咧就嚟呢度。之前有一間幫佢，即係話俾佢做緊。跟住佢話人哋對佢唔好，做緊。跟住話對佢唔好，跟住咧就話話要轉態。咁啊氹我老細就話：，哎，你唔使俾錢噶，我會有個財經封面俾佢做封面。就代表你哋公司噶啦，咁样佢挑你咩？你想揾个排头啫嘛？跟住我一行出去转背，我话你咪捻叫入嚟啊！即系我老细讲，你咪捻整个美少女股神入嚟、啊，大佬我即刻走啊！我吓、啊，因为其实系好 cheap 嘅呢件事，唔兴啦，好老土啦，喺度仲当旧古老当新潮嗰度仲。嗱，依家唔明嘛，揾個女仔咁靚靚地，咁啊有先有機密噶嘛。我屌你咪廿年前都做緊啦呢件事，唔係喎，你而家揾個人妖嚟做，我就話你新鮮啦，係啦，即係咪先？人妖股神係咪幾有機密啊？唔撚爆過你嗰啲人妖股神喎，係嘛？即係。你唔好同我再講翻十年前嗰啲嘢，你點樣樣新鮮啦？啊嗱，我捧起咗佢，咁佢哋又咁樣咁，你話啱唔啱啦？哇！我哋點樣樣捧起佢啊？你有冇睇過我捧起過啲乜嘢人啊？大佬，你知咩叫捧起啊？你有冇搞清楚先？咩叫捧起先？啊，即係 你嚟呢樣嘢你都未搞清楚，你同我講娛樂圈，跟住又話同阿鋭哥啊合作啲乜嘢啊，柒柒啊，攞啲相出嚟，攞啲報道出嚟啊，咪攞住嗰篇嘢周圍阿神片鬼咧。 即係佢有上過啲娛樂版嗰啲嘢， 上過啲咩《都市日報》一則仔咁，咪係咁 cap 出嚟，係咁。 其實都係財經。 唔係啊，其實傻閪先會做呢一樣嘢㗎。 嗯， 真係㗎。你哋有料到嗰啲人，你點會攞咗個電話咁樣俾人睇嘅啫？見到你，你知道你勁啦，係嘛？你揸法拉利唔使踩油噶，係人都知道你快啦。即係佢好呢啲係好撚戇鳩嘅一件事嚟，仲一度講嘢一度摁腳，呢個係咩玩法嚟咧？即係講真的，你唔尊重我，你都尊重你自己啦。你做咩事啫？跟住老闆轉頭同我講話，哇！呢條友好煩啊，係咁望我，唯有佢望咯。点讲真，呢啲两下三收收佢皮啦。老板一样嘢啫，你一开头同人哋讲利益，你凭乜捻嘢啫？你而家一嚟就同人哋讲诚意啦，诚意系咩啊？诚意咪即系唔讲钱咯。咁讲真，你做多，你睇你自己极限系几多？你嘅极限系几多？你又有几多成功？呢、這个我话嘅。纵使你系白做，你唔好屌人。呢、這个系你嘅投资方针，系啦。冇嘢噶，有啲人睇你一年，有啲人睇你半年，有啲睇你十年影期，系咪先？我屌我呢啲一开头唔会同人讲钱嘅，从来一做落咗，你见到我嘅实力，咁我就会同你倾，我都要食饭噶，咁、你咪先开始有经济效益咯。我依家好多时都唔使去到自己好肚饿先有饭食，我去到差唔多基本上系做紧嘅时候，人哋睇到我做咗啲咩出嚟，咁已经系即刻有饭食噶啦。 嗯， 系嘛？嗱，今次。小小地做套网络电影三百零嘢，跟住无端端做嘅过程里面，佢又感受到我哋嗰个澎湃嘅力量，又加码变成套大电影。 嗯， 系啦，喺周围上嘅，依家倾紧香港都会上，因为要喺香港上咗，原来有条规条喺香港上咗一个礼拜，先至可以去买房。 嗯， 所以都会有机会上，唔紧要嘅，对我嚟讲，呢条系琐事嚟嘅啫。虽然里面的所有创作啊各样我好想做，但系人哋唔参我玩，咁我就做拉入嗰个唔紧要，有好多嘢都事与愿违咗，唔紧要，开咗条锁匙，我第二步投资额同埋我掌握嗰样嘢一定高过呢个好多，再加埋我呢部嘢嘅经验， 讲唔讲得个题材第二步？ 我冇乜唔想讲啦， okay. 人哋嘅作品嚟嘅， 明白。 但我做我點解 power off 呢樣嘢？我係要俾人睇到我做呢件事出嚟，我點樣喺側邊刪嗰扎嘢出嚟？ 嗯， 係嘛？咁當然啦，我有 build up 佢哋啊！你睇我張海報幾有誠意，我自己做刺幾班嘅角色，我咪縮細自己個頭咯。我唔會做刺幾班扮主角，跟住放大100倍。 嗯， 我好有交代嘅張海報，我完全冇喧賓奪主嘅。即是一样还一样，咁你当初要找人哋帮手，你人哋就系装，你就系闲啦，这个已经定数咗噶啦，就你唔好揾咗人哋帮手之后，跟住转下头，你变翻装，佢变翻闲咯。但系你自己本身倾开要得到嗰样嘢，你要得到咗先。例如我本身同你倾，我希望做一个演员，我希望有份参与制作，冇，咁嗰件事我自己咪醒咯，醒都冇用嘅，唔嘈啦，有咩好嘈嘅？咪当放弃佢嘅内容。唔讲啦，讲完咪都咪自己红咗出。佢要同特约争位，佢身为 main cast 要同特约争位，系啦，即系有好多嘢好捻戇鳩，我都知，全世界都知。咁当然啦，有啲人讲就我小气咯，变咗咁啊，小气咪小气咯。唔俾你少唔少气啊，大佬！你变咗件事出嚟，但系唔关你事啊啲。但系 OK 嘅，冇问题的。我亦都唔相信佢会睇我，佢哋嗰边会睇我呢个节目。咁所以我觉得有时我当系一条锁匙啦。咁见到面，大家咪好嚟好去打个招呼咯。做咗张海报出嚟，或者做啲 best job 啊、贴纸啊、poster 啊、感谢状啊，全部都用好用心机去做。咁如果對方即係人哋其他人有咩講嘅，咁你咪講咯，做好咗我自己的本分。我覺得今次我係學咗好乸多嘢，我可以自己獨立搞到一個 event， 而裏面放到我啲堅密嘢落去，我好撚開心，係啦，可以我可以放到我啲創作嘢落去嗰個活動入邊。 我亦都可以知道个场面系一定会很震撼，背景音乐、声线、气味，全部我都系谂齐晒。啲嘉宾坐喺度，个个只眼球唔会停，系周围都有嘢睇。我觉得几开心嘅，反而做呢件事。我亦都开始做做下，冇不惜公本，即系我冇计钱啦，已经。我都 over 咗 budget， 我都照做，啊。亦都是破天荒首次是拍撚完套戏先再做后面啲活动。即是我开镜我都要拍完套戏先有开镜。 嗯。 OK 啊，冇问题啊。OK。 啊，几多组啊？十组咁啊。 十八九组到。 哇，真係十八九组。 有啊，长㗎，一百二十几分钟一段条件。 嗯。 其实喺制作方面有質素嘅。 嗯。 有質素嘅。佢啲機全部係 4K， 即係大電影裝備嚟，同埋大酷嚟嘅成隊。我哋成條 team 開工成三人，三四十人。 嗯、 因為訂飯盒我知噶嘛，嗱訂飯盒咪關我事咯。 嗯， 仲要係唔話唔好食。 嗯， 係啦，要訂個四倍價錢再訂個個翻嚟。 四倍。 係啊，有啊，跟住俾計，跟住咪佢哋中意買咩買咩咯。系嘛，即系系咁噶啦，鬼叫你戇鳩咩？第一嘴冇办法，戇鳩嗰啲咪理陈坦咗。我好明嘅，但我当学嘢，我当学嘢。 咁你呢套戏算系咩嘅类型咧？政治啊， 唔好讲呢套戏嘅嘢啦，即系讲佢外边嘅活动咧。因为你话俾我听呢套戏好唔好睇，咁你问我，你想我点答？ 嗯， 即系你想我点答咧？我梗系话好好睇噶啦， 嗯， 同埋我都未睇过，我点话俾咗好唔好睇咧？ 嗯， 人哋啱啱拍完啲咪又未知，同埋你话题材系咩题材？其实讲真，我见到嘅拍到嘅就系咁嘅，嗱，佢冇政治成分嘅，金鸡嗰啲类似，即系啲娱乐性啲个骨干。咁但系你问我，好玩嘅，好玩嘅，咁但系 喜剧嚟噶咯，如果金鸡嗰啲。 其实又不算是好喜剧，感情嘢多啲。 哦、oh, okay. ， 感情嘢多啲咧，你放心啦，大家一定有机会睇到。 嗯、 mm. ，我肯定呢样嘢。 嗯、 mm. ，所以依家其实我觉得我哋本身最终目的要找到个老板先。 嗯、 mm. ，因为你有两个老板咧，你有好多想法。嗱，当然你有讲，但你要做、啊。 嗯、 mm. ，你冇捻吹、啊，做咗出嚟做紧，你都唔使做到，做紧、mm. 人哋会睇到。 嗯、mm.。 做緊人哋會睇到，既然你睇到嘅時候，咁你自然感受到，感受到佢你開唔開口，或者你開口，其實嗰件事已經好九成機會成。你冇吹，喂我有我有啊，我得我得啊，乜乜乜乜柒啊，嗱係咪一定掂先？屌你咪邊撚個會夠姜講話自己一定掂先？你問咗呢套咁呢套戲，我頭先講咗咁耐，我冇講話一定掂咁樣啦，唔會嘅 no。但係你只係會好理性分析俾人哋聽，嗱又點解我有機會會掂咧？因為我外期係獨家咗噶啦，已經咁有一億八千幾萬用户，同埋之前獨家過嗰啲完全係冇蝕過錢，仲有錢賺。咁你係咪有信心啊？今日投資啊，南美元啊，仲有我可以賣俾 CCTV 六啦，呢個 channel 啦，可以賣俾 Star Movie 呢個 channel 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喺香港咧，咁就我哋可以上一個禮拜話啦，分分鐘好似狂舞派嗰啲，或者喺好似同酬嗰啲啊，接住有爆場啊，爆爆開句爆落去都唔奇噶。唔、 嗯、 爆嘅話，上夠七日可以賣埠喎，外地喎、啊。咁有機會去埋俄羅斯喎、啊？點解俄羅斯？因為個女主角係俄羅斯裔噶嘛，佢有拍俄羅斯戲噶嘛。咁俄羅斯咪有片，咪有埠賣咯。咁 你有好多呢啲嘢去说服佢，令到佢保本之余再可以有机会赚得。仲有呢引出嚟 DVD 咧，系咪？仲有呢套戏删出嚟嘅所有嘢，慈善场咧、慈善首映咧，攞啲即系有啲有一帮慈善机构筹到款咁样，系嘛？即系你有好多嘢相辅相成。咁呢啲咪佢哋要嘅嘢咯，同埋会搞啲活动咧，系标噏你哋品牌。呢個出品人身份同埋我哋冠名贊助嘅身份，係啦，標噏到你哋好多嘢㗎。你哋想嚟做嘉賓啦，又會有合照啦，又會有講嘢啦。咁全部有藝人、有記者、有產品，就自然會有報道啦。有報道咪有宣傳效益咯。即係你有好撚多嘢係可以為佢哋諗。我講套電影幾撚好睇，有乜撚用啫？ 嗯， 係咪先？個攞威又唔係佢哋攞，個導演同個演員攞啫嘛。我亦都試過好多谷氣嘅，就係、是、可能呢一場戲係有我份嘅。 我特登可能使咗一嚿錢就請就叫咩揾啲 PR 公司就幫我做嘅班記者嚟做叫探訪。咁當然啦，我知道有好多人做到呢件事，咁但係有啲係騎呢嘅做法，有啲係有型嘅做法啦。我哋梗係想有型嘅啫啦，係咪？咁跟住譬如我使咗啲錢去請佢嚟，個 PR 好似白痴咁樣喎，佢又唔識得叫我或者叫我嘅藝人一齊上前面嗰度訪問嘅喎，佢係叫緊咗另外一個唔關事嘅人走咗去訪問。跟住嗰個唔關事嘅人咧，嗰個主角咧就會叫撚咗另外嗰啲演員咁樣搭撚咗個頭自己做，即係我由頭到尾我起撚咗個壇係俾你哋食，都唔緊要嘅，一齊食啦。咁你哋考完咪揾我咯，冇人唔理我。PR 又唔揾我埋去喎，啊嗰、那個話事嗰個又唔攬我埋去喎，我哋餓到好似戇鳩仔咁樣，錢我俾。咁自此之後，我咪知道第二壇嘢，我就唔撚會咁撚戇鳩咯，死撚定你揾邊個咯。講緊明咯，係嚇、啊。如果唔穩嘅，咁就我寧願咩咯，殺踢爛佢咯。我唔介意人哋出風頭，但係你都要俾啲我啲投資者啊，各樣啊。咁我哋投資者投咁多錢，都係要想即係俾人知佢係俾錢嗰個咧，係嘛？即係你啲人哋係有一個買賣喺度，你要做，你係有一個有你係要做呢一樣嘢，你要講出嚟，係嘛？咁你先交代到俾佢哋嘛，係嘛？咁我喺里边，譬如佢攞少少钱，我做个活动，或者揾到 sponsor 做个活动，咁其实对方又有宣传效益，我哋又有啲钱赚，咁啊已经何而不为呢？我好洞悉到依家呢个玩法，好捻洞悉到，即系好老实讲啦，我就好大声可以咁样讲，睇下你有冇好唔好彩同我合作到啦？咩好唔好彩同我合作到呢？就系即系依家唔系我嗌你。是我而家即叫做係益你嘅，因為你宏觀香港係做冇呢啲嘢，我同嗰個富二代講先好笑，搞咗咁多活動，你啲活動正常電影都有啦，你講正常電影講緊千幾、二千幾、三千幾萬嗰啲投資嘛，點解幾舊咋？仲要多撚過你添啊嗰啲嘢，仲有效益，仲要做到我想做到嘅嘢。我喺无论人哋公司产品上，我地位都提高一班。讲真，曾经我又谂过唔用投资者身份，斋用演员身份，但原来唔系，用演员身份，除非你红紧咗啦，否则人哋对面当你咖啡，屌你咩？你连化妆我都睇唔起你啦，弃你两嘢化妆，我心谂屌你老母，下一次我揾你，我下一套戏揾你帮我化，我屌你我跳楼就得，我发誓我跳楼。即係佢夠膽同我講，喂誒副導同我講，你個角色係唔使化妝嘅喎，嚇唔係我上個禮拜有化喎，係咩？但係佢話依家唔使化，我都未曾試過拍戲唔撚使化妝，我係飾演弱智人士嘅， 我 老實講。 上次拍三傻都有 化。我係好撚認為做、我係做一個傻閪啊，我係做弱智嘅嘛，係要化妝嘅嘛。咁但係點解？即係我弱智同個化妝係冇關係，因為我化妝係令到我個樣子出啲嘛。OK。你又唔撚同我化，我仲用你？我原本諗住喺個海報度，或者我哋有啲名謝，有出品人頒個感謝狀俾我哋製作團隊。但而家我一個都唔撚做，我唔做嘅特登。點解？我永世都唔會同你呢班人合作。因為我哋會有啲嘢，佢哋又唔知道我係投資方，我又唔講得。咁但係佢哋咧，某程度上都有少少當我哋即係。即係有少少唔如意嘅，真係嘅。咁但係唔緊要，即係永遠最撚靚仔嘅，梗係幾個主角啦。屌你啲頭髮起撚曬角嘅，發撚曬光。我依頭唔得嘅，唔剪得要亂。點解弱智唔可以整齊咧個頭？同埋我角色係之前發現唔到我弱智噶嘛，係臨尾片尾先知啊嘛。咁所以我又有時又唔開心呢啲位咯。點解我唔可以靚仔啫？係嘛？明撚知我啲手肥嘅啦，啱啱啊？咁俾件牛仔褸我著，以前劉德華啲咧牛仔褸著緊住，裏邊唔著衫，側邊呢度個窿咧咁撚大嘅，即係嗰個衫袖。即係你其實好撚肉酸嘅，我成個豬肉型咁著完出嚟，佢話我，你估我自己唔知咩？大佬，我點突然間操肌操撚到呢個線條啊，大佬！我點撚知道我要著呢件衫啊？喂，其實咪加件白 T 恤都唔係太過分啊。哇，好撚型啊！人你係好撚型啊！屌你，你咁樣焗我上台，我冇計啦。 我怎可以说你们说很型的时候我又可以穿回件底衫呢、 嗯、 我落不穿到你根本就、啊、你就很靓仔了，你套套都很靓仔，又 fit 身又有型，大家到时看到戏就会知道我说什么。咁我哋時間差唔多，咁好啦，哇，估唔到我咁樣發牢騷都可以做好一個節目， 係啊，講咗一個鐘， 但係 O 唔 OK 啊？會唔會悶啊 ？OK OK 啊， 都會唔會唔會悶啊嘛？ 唔會太悶啊， 係咪真係唔會悶？ 唔會 會唔悶親你哋啊？不過冇辦法啦，如果你聽到呢個嘅話，你都應該係我嘅支持者嚟嘅。系啦，咁喂，我哋八月十八号咧系My Radio食饭，我希望会见到你哋啊，因为今次阿教主第一次要亲自叫我一齐去，系啦，虽然我都会不请自来嘅，但我都系阿教主叫我先，系啦，咁啊，希望你哋都会买飞啦，买晒未啲飞噶？未买晒啊？系啦，好啦，咁下次再见，我都唔知道呢个手势即系代表乜嘢，拜拜，好啦。